1.301，人民币6.575，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港金系报16,7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08.5美元，卖出价1,810.1美元。港汇指数报102.1，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哈罗香港国际学校有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加龙村。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哈罗香港国际学校有意外，龙尾去到近加龙村。而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的中线有意外，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希尔顿中心中线意外，龙尾分别去到美松苑同埋大围隧道。至于较早前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朗日路的意外就已经清场，一带车多，车龙一带消散。元朗公路近住博爱交汇处一带的交通都是繁忙。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东隧九龙入口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沙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交通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而家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希尔顿中心中线嘅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一大消散嘅。而家龙尾都系分别去到美松苑同埋大围隧道。路面嘅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近基利神街，而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大繁忙，车龙排到近纪元。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启祥道，而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交通亦都系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塞到去太子道东油站对开。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和蛇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泥围。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水围新路桥面去九龙，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锦田公路油站去锦田，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日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言不尽， 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六点五十一分啊，欢迎收听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啊！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嘅第一台啦。由于今日咧系有施政报告嘅缘故啦，咁所以咧我哋有好多嘅特备节目啊，因此咧《自由风》，自由风嘅节目时间咧就只系得翻咧大概系八分钟。不过咧，大家都可以把握呢个机会咧，打电话嚟1872311，讲一讲你对于呢一份施政报告嘅即时反应嘅。一阵间七点钟咧，我哋就会转播由本地五间嘅电子媒体所合办嘅一个施政报告嘅论坛，系电视嘅论坛嚟嘅。咁所以咧，变咗我哋嘅节目时间咧，只系去到七点钟嘅啫。咁但系亦都睇到啦，即系今日咧，特首宣读呢份施政报告咧，相当之长啦，有唔少嘅着墨咧，都摆咗喺大湾区嘅发展嘅。嗱，而另外一个咧，佢所关注嘅咧，就系房屋土地嘅问题啊。包括咗咧，就系佢话，其实而家咧，佢哋已经系揾到咧330公顷嘅土地啦，系可以满足咧未来十年咧大约系30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嘅需求嘅。咁而佢哋依330公顷土地咧，系已经系全数咧系满足咗咧长策316,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嘅要求噶啦。嗱，咁但系纵使系揾到呢啲地啦，不过佢都话咧，就系明日大屿计划啊，佢哋系觉得系有必要咧继续进行研究嘅，因为咧如果系要满足可以即系住得宽敞啊，同埋未来发展嘅需要咧，咁就有必要咧去寻觅新嘅土地。而明日大屿计划吓，即系涉及嘅中部水域人工岛嘅填海咧，其实系有多方面嘅好处，包括系开发新嘅土地啦吓，增加咧以70%公营房为比例的房屋供应，亦都可以改善到交通，因为就可以连接到港岛、北大屿山和屯门沿海地带的有铁路的发展，所以就亦都可以改善到那个交通，可以完善到整体的交通网络和解决新界西北的交通挤塞的问题，还有又可以提升到北大屿山的商业发展潜力。过一段时间讨论，大家都很关注究竟在个财务上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即是延续性呢，咁佢就话呢，即是会为香港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项目亦都是切实可行的财务上。不过佢都话呢，会听不同的意见，是积极探讨创新的融资方案。不过可能呢今次又比较新鲜的呢，就是关于一些青年的就业啊，同埋青年在大湾区的发展问题。因为政府呢会提供一些嘅财务上的支持嘅，1872311有咩睇法咧？打嚟倾下。有位听众刘先生啊，刘生你好， 你好， 系有咩睇法咧？ 呢个青年计划咧叫做倒退， 点解咧？ 因为我细佬嗰阵时已经日本仔嗰阵时已经上大陆做嘢，帮回应商嘅，做嗰、那个中广合益。你成日都话你辅助青少年上个大陆，上边啲技术人员咪高过你。你青少年上去俾咩去做啊？到时俾啲打杂嘅嘢就 咁咧閒誒休休閒工作，又話佢睇佢唔起啊！到時啊，即係當自己香港青少年嗰啲人，而家都直情唔識做嘢嘅香港，你叫人哋嗰啲喺上面個博士級大學生。 即其实你是忧虑香港青年的在大湾区的竞争力问题是不是 是啊。 哦，香港青年都有香港青年的好处的。 又搞埋珠海等于清朝割地赔款、 啊。 珠海那边肯肯给块地给你发展深圳。那宋马港肯不肯给个原理。共同發展 不過又不可以這樣的類比、啊、劉先生，即始終呢珠海呢都是、屬於即我們同屬於一個國家的範疇之內的。多謝你、啊、劉先生的意見，187231可以繼續打來發表你的看法。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Xiu again. 有听众 send 电邮来问萧叔叔，他说，我一个人很随和呢，我们可以英文怎样讲？咁啊，当然我哋可以用最简单嘅 friendly 啦 ，he's very friendly， 或者我哋正经啲嘢个字叫 approachable，a p p r o a c h a b l e，approachable， 咁就系非常之容易接近嘅。但是蕭叔覺得最口語來講比較、自然的一個講法呢，我就會很簡單地說 He's very easy to get on with. Very easy, E-A-S-Y, to get on, G-E-T-O-N, with, W-I-T-H. So, example, Uncle Xu's very easy to get on with. 就是蕭叔是一個非常隨和的人來的， which is true.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187231。嗱，頭先咧，嗰位聽眾啊，劉先生提到嘅，香港嘅青年啦，翻去內地嘅一啲嘅發展嘅計劃啦。咁其實咧，根據施政報告咧，就係佢哋會喺大灣區咧提供2000個職位俾香港或者內地啊，喺香港有分公司嘅企業咧，喺香港咧招收一啲嘅年青人，特別係今年嘅大學畢業生啦，提供18個月唔低於10,000元嘅工資補貼嘅。咁呢2000個職位入邊咧，大概有幾百個咧都係科技工作嘅。咁啊嗱，佢亦都話咧，即係呢個嘅計劃咧，其實係有啲科技的公司主动提出的，希望香港的特区政府是可以就着这方面有一些新的想法的。187231有什么看法呢？可以倾倾。石生你好，石生。 是你好啊。 是你好，石生有什么看法？ 根本呢，现在他就是样样东西都是讲大湾区、一带一路。而家如果講香港津貼俾啲大學生上去做嘢咧，香港特區政府係多過佢嗰個老闆俾嘅錢嘅喎。 點？即香港特區政府多過佢老闆俾嘅錢？ 係啊，嗱，佢特區政府津貼嗰啲錢咧，係多過佢老闆係津貼10,000多元嘅喎。是 但是其实他都是讲緊18个月不低于10,000元的，即是其实都是有时限的，如果他真的做得好的时候，发觉是人才的时候，话不定都会继续聘请他在内地那个任职呢。 那你这里呢，吸引到那些学生仔上去呢，根本的人呢是不是他好像刚刚大学生上去，我们用开 Facebook 的，用开面书啊，各样嘢系，即系根本系用唔到嘅，因为你已经系窒我哋咗啦，系咪咁讲啊？ 嗯。 所以咧，吸引唔到啲上头仔上去嘅。仲有一样嘢，嗱，你社会事件，林郑月娥佢开明话要同嗰啲青年人系讲，系对话噶嘛。 嗯。 嗰不了了之，佢系了解啲青年人嘅问题。 明白。 而家咧。就成日打啲青年人，一下就話要鎖要塔，如果犯法就國安法。你話咁樣嘅話，嗰啲青年人會唔會係 真係好聽佢講上去咧。 好多謝曬石先生嘅意見啊！嗱，一陣間咧，今日嘅節目時間到此為止，因為我哋會轉播咧一個電視論壇嘅。